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 Mars Mike， 在这里带来一只我的新歌叫《流行无罪》。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作为所谓地下的音乐人呢，我一定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的音乐得嚟，不需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和宗旨的。 地下上不到大场面，来自地下的永远只可以企场边，望住台上面七情上面的表演。我问音乐是咪就是咁表面。我一直有个心结，我想知我同你究竟有啲咩分别。总结个唯一分别就是我低俗非主流界别，要大路先会大，热想成名感最快捷。 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 hip hop 嘅 rapper， 第一样嘢要表达嘅嘢唔应该系纯粹观众中唔中意，而系更加应该带出佢自己喺 hip hop 路上嘅一啲嘅坚持同埋宗旨。这首歌呢是有来自 Swing 的 Gerald 和我合作的，在他临走之前的遗作和告别作来的，离开香港之前他都很欣赏我，我都很欣赏他，我在互相欣赏之下，我就给了机会他和我制作了这首歌。 你觉得我太过愤怒，我技术好高又好暴，我知道这个道理老土过好心又好暴，我不需要退路，誓要将围墙推倒，因为我信主流未来是由地下制造， 就是这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的人是很有才華和非常之有的抱負的。如果香港的主流音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再做好一，希望可以再進步的時候呢，這一班人正正是現在主流樂壇需要的人才和一些的新血來的。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獨立音樂是可以做得好，亦都是為什麼我會寫出這一句，因為我信主流的未來是由地下製造。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mind。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Caution, caution.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大家好， 大家好。 Amanda 未翻德国，我就今晚嚟帮手睇下 check 窿，有啲咩网友嘅问题咧，就帮大家分享。节目未开始之前咧，就我有封信咧写俾妈妈嘅，因为上次我喺中元节就纪念我妈妈过世，但系咧就当日咧好多工作比较忙咧，就冇读出嚟。今日咧就借个机会咧就。给妈妈一封信。母亲大人冥鉴，因逢中元节孝道吉日，特暂联祝愿你行存上直刚净土，不受后有。人天留善果，酸草堂前清熟味，慈颜传徽音，长居净土乐逍遥。我们在世相依六十八载，在记忆中从未帮你写过一封信给你，因为妈妈你是一个文盲的一族，但是在离世之后三个月，这一封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的理由因为有件事呢，我要跟你讲得清楚，让你知道你的言教和身教对社会影响非常深远。妈妈你记得在六十年前一个晚上，我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你不接受传教士引领我们去信仰洋教，错过了很多游教会提供的好处？你这样回答我，因为信了教之后不准拜祖先，还有每个家人都要领受一个洋的名字，即是鬼佬名。你感觉这个对祖先不尊敬，无论利益有多大你都不可以接受，并且教导我在成长后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你的教导影响了我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在国际社会和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多社会的工作。我会在有生之年将会的教导 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这个思想直播在我们下一代的中华儿女的心田中。最后我将过去所做的任何善行功德回向给你和在宇宙所有有情生命分享，愿所有的生命离苦得乐，福慧相争。你的儿子郭兆明拜上。这个是我第一封写给妈妈的信，因为当年在生时呢他文盲，所以我在外国呢周围做工作呢都从来没写过信给他的，是他离世之后第一封信。涉及了一个文盲的妈妈，他突出了两件事。第一，我们不可以忘记自己是的祖宗。第二，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为不识字的人都影响我们那么深远。今天在香港推广国民教育，这些学者，这些自称有权力在手的人，读这么多书，他们愧对我们母亲这一代的人。我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支持国民教育的朋友，或者我们香港的同胞，你可以找饭食，可以出卖你的灵魂，你不可以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节目，未讲之前呢要讲故事了，因为我很喜欢讲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对今晚的话题呢有些启发的。因为今晚的话题呢是中港哈哈镜，但是未讲哈哈镜之前呢，我们在第二 part 呢会答了一些网友问题呢，就我们会讲一讲这个比较好热门啦，亦都是几大件事，这个保钓的后续究竟发生了应该是怎么看呢，因为很多网友都问我意见。那个故事是怎样呢？在宋朝的时代，有一天呢就皇帝呢就跟啲大臣咧就去打猎，佢哋好兴噶。以前嗰啲文字武功个都，尤其是清朝啲武功更好添啦。喺秋天时间咁啊，从啲嗰啲皇室嘅成员咧去打猎。喺个山上边咧，望到对面一个山，喺呢个山望佢，咦？点解咁多个山？突然有个山咧系冇树嘅咧，突然间喺个山顶完全平整冇树。咁我好奇怪啦，個山咧都有樹。咁皇帝咧就落命令咧，就要啲大臣一齊過去睇下。過去睇下咧，原來咧鋪滿曬草喺度，好似有好大嘅井咁樣，但咧鋪滿曬草，有啲雀仔竇又成。咁啊，叫啲衛士咧就撥開嗰啲草啊，同埋啲雀仔竇啊咁。喺嗰個窩入邊。有一个地方是褪埋咗去嘅，即系凹咗入去，啱啱落雨都揼佢唔到嘅。坐咗个和尚喺度，坐咗和尚喺度咧，咁咪揾人叫醒佢啦。谂住话你啲雀仔豆都啲树药，嗰啲树药搬嚟做咗豆，即系喂好耐时间咯，咁厚嘅树叶，咁啊揾人想话叫醒佢，推极都推唔醒。推唔醒咧，就话俾冇计啦。咁啊，翻到去咧就同个国师讲啦，有件咁嘅事。咁啊，国师咧又系一个出家人嚟嘅。佢你揾个人庆拎佢喺个耳仔边叮一下啦。咁啊，第日咧就通知啲卫士咧就去揾个人庆咧喺呢个打坐坐喺度唔喐嘅和尚咧喺耳边叮一下。咁啊，真系醒咗。醒咗咧，就接咗翻嚟朝廷，同佢梳洗之后，就问佢嘅历史，你喺度坐几耐啊？佢话佢唔知道，唔知咩？问佢你坐之前系乜嘢时代啊？咩有乜嘢特别嘅景象喺社会？咁啊讲出嚟咧，原来成500年坐咗。坐喺度500年，哇！个皇帝梗系开心啦，吓喺个国家发现咗个高人， 可以在那裡打坐打了五百年，是不是？即是等於現在印度有個人說70年都沒有吃東西嘛，你們上 YouTube 看到的，70年了，滴水未不盡，不吃東西的。那皇帝當然開心了，哇，這個神仙可以在山上面坐在那裡打坐打了五百年。咁啊，即刻咧，御赐紫金沙，啊，即刻落圣旨通知宫廷所有嘅外边嘅首府嘅老百姓咧，接佢出去巡街。咁啊，跟住同个国师讲啊，哇，呢个而家揾到个人。咁啊，国师咧就话：喂，唔系噶，未得噶。咁个皇帝话：喂，唔通你得啊？人哋打坐打咗五百年，咁啊同呢个国师和尚讲，唔通你得咩？即系佢当佢咧就系妒忌，即系我揾到个高人翻嚟，你嘅呷醋啦，啱唔啱啊？佢唔通你得咩咁？咁啊国师话好简单嘅啫，你可以试下咪知咯。咁啊皇帝话：点样试法啊？个国师就教个皇帝咧搭一个高台。即是搭一个高的棚，咁啊，等佢游完街之后咧，就跟住佢等佢游完街之后，个国师同个皇帝咧坐喺高棚上边进食，咁啊点咗呢个出关嘅和尚着件紫袈裟，等佢受完咗人哋欢迎之后咧，好高荣誉之后咧，就叫他坐喺个棚嘅地下，俾块烂石佢。找个喂狗的钵呢，给一些好潲水的东西给他吃，大家一起吃。那你那个出关的和尚不可以不吃，是圣旨来的嘛，但他激死了，即死。因为你给他穿大红袈裟，那么多人随从跟着捧他场游街，万人空巷欢迎了，欢迎到临楼尾咧，又万人空巷咧，就睇住你喺度踎喺个街度做乞衣咁样，揾个狗钵嚟食饭，咁即刻激死咗。咁你嗰个国师和尚坐喺高台度同皇帝食饭，即系一个好大嘅羞辱咧，佢顶唔上死咗，即场死，激死。即系等于而家香港有啲人啲记者话得闲出去镜捧下你，吹下水，吓、啊。跟住就揾狗仔去抄你啲衰嘢出嚟，嚇、啊！跟住同你脱剝光珠，係嘛？抄你三世書掟曬出嚟，咁你都死噶。你睇最近嗰件劉光華咪咯，好埋共產黨堆，係咪？咁啊點樣結果咧？你諗唔諗到啊？ 諗唔到。 唔諗下先啦，你讀咁多書，咁要埋尾噶，死咗啦，咁啊點啊個故事？你想不到啊，难想的，一般人难想的。到他一断喺死嗰时咧，嗰啲侍卫啊、大臣，喂，皇帝唔掂喎，嗰个和尚死咗，就喺底下一拎个狗钵一食嗰时就死咗啦。佢喂死咗喎，咁点啊？咁啊，国师咧即刻通知下边嘅侍卫，你即刻走去城外一公里有一棵榕树。有隻雀仔三仔，在个雀仔窦度咧有三隻雀仔，有雀仔咧有黄色毛嗰只，你即刻捉过嚟。咁回事咪即刻喳声走去揾到一棵树，真系有个雀仔啱啱生仔，有一只细只嘅黄雀仔，个肚有黄色嘅，捉咗翻嚟。国师咧，嗰、那个国师咧，一念我就一拍一掌打死个雀仔，个和尚醒咗，即醒翻。因为骄傲嘛，逢系骄傲嘅人咧，系会转世做嗰个飞禽，心高气傲嘛，向高飞咯。嗰啲蛊惑阴湿嘅人咧，就潜沉嗰啲人咧，就会做海底嘅生命，喺个宇宙嘅转化嗰种卡玛，一拍佢醒翻，同佢说法。咁嗰个出关呢个和尚咧，知道自己唔得啦。原来咧打坐打咗五百年，出嚟都冇料到，都过唔到嗰种咁嘅对面关，对面关难过嘅。 所以做人咧就话虚心同埋谦卑咧系最难学嘅。你未遇到高人，好似而家世界上咁，你睇嗰啲评论员啦，有啲学者啊，古灵精怪啊，咩教授咩剩啊，喂，我玩玉器啦，即系咁多年都而家仲俾仲叫太太开间玉器铺啦，珠宝啦。玉器咧就讲质，人就讲得嘅。睇玉要睇个质地，唔系睇颜色，行家嗰、那个石嘅质地好唔好？呢个最重要。当然啦，你再有艺术加工嗰个另计啦。但睇人咧，就讲呢个人有冇德行。我唔理你才高八斗几多斗都好，你斯文败类，睇多两本书，好啲记性，讲堆嘢出嚟当你自己识，跟住你个行为古灵精怪藏机噶嘛，系嘛？讲嘅一套，做嘅一套，心谂嘅又另一套嘛。好多人讲话啊，佢讲一套做一套，唔系噶，佢心谂嘅另外一套嘛。所以我哋好难交朋友嘅。我本身冇朋友乜滞，因为藏机嘛啲人，一攞把秤出嚟一称你啊，知道现咗形噶。我搵把秤称你，你唔知噶嘛。呢啲你哋慢慢要学噶，呢啲第时有机会教你啊。即系攞把无形嘅秤出嚟一称，佢上唔到秤噶嘛，上唔到秤嘅。 好，多谢德塔。 好啦，讲啊第二个故事啊，真实嘅，发生喺香港。即是说大家要知道个人的谦卑是很重要的。这个人物呢我不讲名字，但大家可以估到是哪个。曾经叱咤风云，叫做自己以为是一间上市公司主席。他出生是厨房佬来的。他死在哪里呢？后来全部散了，差不多病及先生。当然你古惑仔临到兵及子之前褪走很多东西，现在都未做乞衣，但已经周围拗烂脚了。他死在哪里呢？他有一年，他们上市公司就很喜欢就找人家做财务安排啊，认识金融公司的老板啊，金融公司有些顾问啊，金融顾问啊，他约了一个中亚的人去他公司就谈一下财务安排，或者有啲咩生意做？咁你个中亚嘅阿伯咧，就系、是、我学生医佢病嘅。佢约佢嗰时间咧，啱啱我学生咧就生意好一滞，同埋佢嘅身体咧就要整多几下，即系要做多几下动作，咁啊变咗迟到咗。迟到咗去到见到呢个某君咧，呢、這个叻唔切嘅某君咧，大庭广众，嗰、那个伯成六啊几岁。穿那些咁嘅中東人的，即係好似你見到街頭啲阿叉佢哋嗰啲西裝好漏竇噶嘛，啲鞋又唔係點拆嘅，穿啲好漏竇西裝咁啊嘛，打條嗰啲咁嘅殘殘舊舊領呔，頭耷耷啊，白啲髮，當面大庭廣眾，你知唔知你今日嚟見邊個啊？你今日嚟係見百幾億嘅上市公司主席啊！咁啊闹闹闹闹咗佢成十几廿分钟，不停大庭广众。咁啊，嗰个阿伯梗好冇瘾啦。咁啊，叫做开完会坐喺度戆居居，好冇瘾啊，走咗去。但系好唔开心咯，即系几廿岁俾人当面咁样侮辱，系嘛？即系佢有啲说话好难听嘅。好啦，咁佢又离开香港，翻去见佢个老细。原来他老细咧就科威特的王子嚟，咁王子啊，喂，你搞咩？你去完香港翻嚟，戆居居咁样吓，无厘头嘅，无厘神气啊，瘸啊瘸啊，咩事啊？咁啊，将呢件事讲出嚟，将俾呢个某君呢个厨房佬侮辱嘅事讲出嚟。到而家廚房佬唔知死因噶，佢間公司點解會咁樣死法？我相信佢唔知嘅，一路好秘密嘅，係知嘅人唔多嘅。即係點解會無端端一個咁多資產，咁要搞到會做乞衣咧？即係咁。咁原來個王子咧即刻 call 咗呢個大摩公司嚟，遠東區嘅嗰啲負責人。嗱，咁我俾個任務你。 有间咁嘅公司，唔理你用咩方法帮我搞残佢，钱系任你用。咁大摩佢哋接到呢个 order， 王子叫到，梗系做啦。有钱赚又佣收，点做？咁啊，透过一啲渠道，好易识到嘅啫。呢啲咁嘅柴仔老细系咪？喺呢个圈子好细啊嘛。咁啊，派人过嚟，哇！你公司几好喎、啊，同你扩大啲啦咁。咁啊，兜搭上之后咧，咁呢个老板初都唔受引诱噶嘛。得咁，我咪唔喐咯，你哋搞咯。咁你喂，你搞得升，我只股票佢着数噶嘛。系咪？譬如我三蚊，你同我打到五蚊、六蚊，我佢梗系着数啦，身价厚咗嘛，佢咪俾佢搞咯。总之我应承你，你喺我期间你搞咧，我唔出货，系嘛？系咁嘅，搞得两搞咧，咁佢哋嗰班人梗系赚钱啦。个老细心红啦，哇！原来有啲咁嘅才技噶，得喎，不如自己都玩啦。咁你赚钱快啊嘛，咁咧就落咗搭，攞搭咧整得两整咧，咁咪佢咪加速斜嚟咗。那間公司咁樣死嘅，口臭死嘅，睇人唔起，揾到兩個錢拎唔切，係嘛？得罪咗人都唔知，死咗啊！死咗嘅而家嗰間公司收咗工，即係咧呢個世界咧就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次我哋去內蒙咧，有一兩個網友跟過去嘅，佢睇到我哋啲工作，拎咗翻嚟貼咗上去，就對其他啲網友早期支持我哋送書下鄉嘅，有個交代。但工作咧當然係未完啦。咁啊，喺個農村同埋呢個下一代教育工作咧，我哋基礎做曬啦，全部基礎做曬，即係由佢有啲工作咧，就係俾國家接收咗，作為一個國家行為去做。我哋咧就比較輕鬆，但係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工作咧，我係下個月咧要推廣嘅，亦都係為香港人，亦都係為中國同胞推廣嘅。係咩工作呢？就涉及我哋嗰個醫療，一個筆都冇嚟嘅，我冇病噶嘛，真係好少病，所以嗰啲世間啲嘢我就唔係點理嘅。有人嚟到有啲意見咪俾下你啦。但係後屘我深入啲一查咧，我哋喺中國嗰個扶貧咧，試過有幾個院咧。嗰、那個又窮嘅冇錢變咗有啲錢啦，安居樂業啦。後屘我哋翻轉頭再睇咧，咦點解會窮翻嘅咧？有啲人連嗰幾畝田都賣咗喎。咁我就即刻揾人去探查訪啦。原來咧佢有啲人咧就為咗爸爸媽媽病咧借錢去醫到窮，仲要周圍收生債。揸完債之後咧，佢個先人過咗世咧，又為咗自己中國傳統幾千年來嘅鬼神風水文化咧，喺嗰個殯殮儀式度咧搞到好隆重嘅。但有好多人肯借錢俾你嘅，即係你搞死人嘢，一人借一二千咁啊，佢夾埋咁啊，使幾萬蚊，搞咗七日七夜之後咧，咁佢就要賣咗田地啊，賣間屋嚟還債，咁咪又窮咗咯。即係你醫病一筆錢窮咗，或者揾咗啲無良醫生唔識揾醫生，咁啊呢個一個窮根嚟嘅。咁啊而家咧，但係香港都係噶。你香港而家你有啲不良嘅醫生啦，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啦，但據我所知咧，大部分都係佢串謀咗啲醫霸，令到你咧隨身藥。就算而家話有啲特別嘅病咧，啲藥咧成萬幾二萬蚊，一般人你壓貨唔起。基于呢嗰个原因，一个社会嗰个医疗嘅开销咁厉害嘅话咧，那个社会嘅负担咁严重，我哋冇办法咧唔出嚟。出嚟咧就系话，除咗对香港嘅，我都系香港人啦，五代香港人，我有责任咧要将一啲常识教出嚟，亦都希望将呢个常识咧，我透过中国佢哋嘅网络渠道咧。是要教出嚟咧，令啲人咧盡量唔好病。你唔好病咪慳錢咯。佢喺明朝嗰陣時最犀利噶嘛，因為做醫生咧好大件事。你依啲皇宮大臣走去請你做太醫，你又唔可以唔去；請你做御醫，你又唔可以唔去，違反聖旨。去到咧你就冇命嘅驚。醫錯咗個王妃或者王子死咗入你數，诛三族。嗰佢哋唔诛九族嘅，明朝诛三族。 所以后尾由一个姓刘嘅太医咧，就连埋晒医生俾大家唔好搞啦，咁样真系死人。不过我哋咧一定要研究咧，点样令呢班咁嘅扑街咧唔好病，令嗰个皇帝啊、嗰啲姨妈、阿姑姐啊、皇亲大臣尽量少病，我哋咪长命咯。咁所以喺明朝咧，佢开咗个方法咧，就同皇帝攞咗个命令，将嗰啲死囚喺明朝开始嘅，将嗰啲死囚咧自愿参加做试药嘅。即是你会死的，我试药嘛，不病整到你病，整到你病之后呢就乱咁配药来试你，看看哪个好。所以在明朝我都开了一个这样的医案的，就是呢找些囚犯来试病。我说试了你几年，这个囚犯不死的，放你的特赦。那么囚犯就搏了，反正都杀头了。所以那时候在明朝呢，对这个治未病呢是有很大的记载。但当然他跟我那套不同，他们要用药。我咧就係、是有特別嘅 Fida 醫術嘅功夫，就係喺教啲方法俾人哋點樣開翻啲掣，你點樣去注意身體。所以我哋首先咧要解決水嘅問題。喺最近我哋個討論區咧，好多網友問啲水喺邊度買啊，邊啲牌子好啊。嗱，而家我咧就同瑞士傾緊嘅，世界上最靚嘅水係三隻之中最靚嘅一隻，我又會攞個代理權。但是呢就希望如果你網友希望要幫手是怎樣呢，你是賺到一些錢的。現在我找區長，比如這麼多個區，如果有網友、想說做區長，你是兼職的啫，你兩個月做一次工作而已，一個貨來，你和我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客戶分散了，你會賺些錢。因為我要節省了些沿途運費啊、倉費啊，你放在倉內的水都變質了嘛。咁你個運費去倉攞出嚟揾人分發，你個成本咪貴咯？啲網友啲客户咪唔會享受到優惠咯？但我啲貨嚟到香港即刻分發曬。咁啊，如果有網友參與呢、這個工作咧，你自己登記，我喺呢個全香港一個區揾幾個人做區長。啊，你哋可以俾電郵問我秘書嘅。咁你除咗自己用之外咧，就會保證你賺到啲錢。咁亦都有，亦都令啲人咧享受到啲比較又平又靚嘅瑞士嘅泉水。法國我唔同，因為法國打過仗，瑞士咧比較空氣啊，同埋佢個氣場咧比較好嘅。所以而家咧就下一步工作，我推廣嗰個全個華人社會嘅醫療改革，同埋嗰個殯殮儀式嘅改革，因為嗰個令到成個國家會多好多錢噶嘛，佢冇浪費錢啊嘛。啊，第二 part 繼續，好嘛？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呢就想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污蔑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识入面线，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能凭喜宴，姊妹畅叙怀缅，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图 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倾偈，等到尾班车都开了啦，都仲跟我倾紧，咁呢啲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来讲都是有发生过的一啲即系生活上的事啦。呢只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咧，就是老板阿萧生咧就提出咧，真系想揾我啲姊妹一起唱。咁其实大家而家听到的 version 咧，系里面的和音啦，系我啲姊妹嚟嘅。 愿他日活现，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坦率自然。情人多做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纪念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面，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文。 车窿有问题，你问一问。 咁咧，有网友问博士，你有冇俾到万必嗰50,000咧？ 收咗啦，万必。 哦。 嗰50,000收咗啦，我原本咪50,000，佢得一个人选到，咪俾50,000咯。记咗，佢收咗，佢又打电话多谢我，我唔使多谢我。我提醒你啦，我万必嗱，以前你啊喺度怼啲人啦，怼立法会议员啦，你自己未做嗰阵时，今日轮到你啦，咁你要有心理准备俾人怼喎。佢都笑啦。我另外咧，你要搞抗争咧，要有智慧噶嘛。进两步退一步，咁你都赢一步嘛？你唔可以步步进攻，你自己都攰啦。咁同埋人哋真系你要做议员咧，要公正啊！政府啱嘅要赞赏，公道噶嘛？佢做官有啲真系做得啱嘅，咁你点解唔赞赏人啫？你唔可以死我一边颈。政府啱嘅你要支持，真系要赞赏嘅，咁你先能够攞到民间嘅社会人士认同你。你咪真係搞鬥爭，你真係搞鬥爭嘅，咁你真係做倒亂分子啫。咁你唔可以打個自由民主招牌大曬咩？喂，你想上街示威，你影響我開檔做生意，咁我啲我交租嘅，我嘅自由去咗邊度啊？自由係唔可以破壞社會嘅秩序啊嘛，係嘛？即係佢哋有啲係等於而家你呢個立法會選出嚟，我哋得個小字噶嘛，即係中港蝦鏡咪咁咯，好大鑊噶，你。佢呢個蝦鏡都好多元素噶嘛，共產黨夾埋啲土共，夾埋一啲咁嘅斯文敗類，啲咁嘅人物嘅元素，咁咪做塊鏡出嚟，個個行埋去都走樣噶。即係我唔中意打落水狗嘅，我五區公投我都話明要掃呢啲民主黨走噶啦，香港掃咗去走安樂噶，係咪？你香港人處事，咁你李柱銘啊走去美國。找美國政府，美國佬會幫你咩？嗰政客嚟噶嘛，議員吹水點你啫嘛。但係你誤導咗共產黨喺個畫面度，以為你勾結咗外國勢力啊嘛。咁香港人咪撲街咯，收緊啲政策，又話要立23條又成咯。好啊，咁佢嗰扎收情報嘅人，嗱係啊，嗱我哋冇講錯啊，呢啲唔該啲人就勾結美國佬啊咁，你自己去啊嘛，佢咪有藉口做假情報咯。原本來冇物噶，你特登真係扮佢好似好有身份咁，就喺國會去美國國會講嘢，佢裝你啊美國佬，啲傻仔嚟噶嘛，你害到害死香港人噶嘛，你可以喺度搞呢個家事嚟嘅，你可以為我引用個法例，我唔抵觸法例範圍之內，我正申請申請示威遊行申請性。我哋都支持噶嘛，我哋支持噶。好似你啲小學生，你啲學生咁，即係搞國民教育，我都上街噶。但我單人匹馬去噶嘛，因為香港回歸後咧，多咗啲名詞好古怪嘅，叫做抽水。一喐咧，人哋走嚟抽你水。我話你攞到你照你個樣啊，我國務人使抽你水，所以我咩政黨都唔埋堆噶嘛。我單條獨島，我唔 call 啲學生，我唔想累啲學生，我咪自己去咯。代表精神嘅支持，今晚我穿黑衫嘅大佬，9.18事件啊嘛，呢輪真係邪喎，成日穿黑衫，媽媽祝福嗰日又穿黑衫，國民教育我又穿黑衫，話響應佢哋啦，一個人嘅即係你都要堅持一個公義啊嘛， 明白， 係嘛？你唔可以啲小朋友話孤立無援噶嘛？你嗰啲小朋友有佢個理想同正氣噶嘛？即係嗱，講到呢樣嘢咧，好簡單嘅。教育局長俾個計仔你啦，阿吳克儉，你原本真係美國做走狗，你去又唔去？想話移民去美國白講民運，咁你留低香港，係嘛？而家你係學人做教育局長，咁你係想飲共產黨牛奶？嗱，我俾個方法你，好易做嘅啫。你知唔知閹人係咩意思先？你知唔知啊？ 知道。 你話俾我聽，閹人係幾多種？ 有幾多種？ 係啊。 這個真的不清楚，我以為是只有一種的，我意思是 你一當我清朝的太監那些叫閹人？ 是啊， 那種當然不是啦，那是太監，那是自宮，是一種，但他是自己情願的，他不是被逼的嘛，做太監很難做的，要申請的，大哥，如果你說他做太監就做啊。那種閹人呢，是自宮的閹人一種。好了，我們另外講一種是漢朝的針閹的閹人，用針閹的，有一種用藥閹的閹人。用藥閹那種呢，現在在海地有的，用巫術，用藥呢閹了你，他就在海地那些礦場做苦工，黃居居白痴的，由早抬到黑的，他們不累的，那種就用藥來閹你的，他不一定閹了你，沒有生殖器官，你沒有搞錯，閹人好啦，漢朝嗰種針煙咧，嗱吳克儉你可以用噶，翻去叫夾埋共產黨搞啲下一代。佢後一出世，揾啲針咧喺個細路仔後邊嗰腦嗰度，後腦有個位嘅，一吉入去就會刺吉到嗰個腦下垂體，你個人即刻唔高噶啦，最多兩尺。兩個之後咧，再揾個止血藥咧嚟嗰啲藥草咧嚟泡你，泡你變咗你嗰啲肌肉咧好紮實嘅。咁呢種咁嘅閹人咧，係淨係識得個主人嘅啫，係冇思想嘅。但我哋可以拳腳咧，可以訓練佢咧，好有力嘅，哇跳啊彈啊，一個波啊咁樣嘅，手腳非常犀利啲力度，佢唔高嘅。所以喺古代咧，呢種咁嘅閹人咧，係做埋自己近身護衛嘅啲女仔，嗰啲宮廷嘅宮女啊。嗰啲公主啊，嗰啲女士啊，就要嚟保護佢哋嘅。佢細咁細路仔咁啊嘛，我話到佢瞓唔著咧，就呢個叫做攬枕啦。個當年咁樣出嚟嘅，就攬住條咁嘅僆仔咧，就當攬枕噶。呢種就閹人啦。嗱，吳克儉你搞呢套啦，實忠心噶啲小朋友。你老母幾廿歲，照你個死人樣啊，成個架仔樣啊，咁家產喺電視睇到佢。香港真的沒有運，請到這些人，是不是？我曾經說過黃毓民沒有看上書的，現在連你梁振英有人沒有看上書的，你買賣先看上，你請人回來都看看上，在行為上拿把秤出來秤下他，過不過都關的嘛，有可能你梁振英的相都不要上了，是不是？藏機古靈精怪又是，是不是？所以你請這些吳克儉，香港實死的。你好簡單，我點叫中港哈哈鏡咧？嗰塊鏡一照咧，冇個屎青啊嘛！嗰扎咁嘅土共左仔，嗰扎議員賣浮嗰啲，而家佢香港好啲啦。即係嗱，我好公道，我同阿田北俊佢兩兄弟唔熟噶，冇坐埋嘅。以前有啲聚會咧，我都唔去噶嘛。我使乜識佢哋啫？佢又唔使識我，即係咪大口氣啦？屌我喺第二個國家成條街用我的名啊，大佬，確路。Cock Village 揸架車，唔啱幾個鐘頭行曬我地盤。我使你香港五家產得嗰幾百，嗰一千幾百名工，你喺度嘈冤巴閉，係咪啊？所以咧，你嗰啲咁嘅友咧，呢兩兄弟好啲啦，慢慢出嚟咧，社會又多啲正氣。所以嗰啲又好少有，就話啲網民咧見到呢個咁啊劉光華落台咧，咁啊好似走去祭靈咁祭佢嘅，咁呢個人都算又叻仔喎。人做到咁咧，亦都唔容易喎，係咪啊？做衰人做對落台都有人走去拜祭你嘅，咁都算叻仔喎。但應該有今日啦。佢哋傻傻地嘅，講啲真事俾網友聽啊。共產黨碗飯好難食嘅。上年紀嘅應該聽過嘅， 如果你未听过咧，你上网查翻。当年周恩来去万隆开会，六十年代初，临到喺香港机场架机，周恩来唔上，揿喺架机炸咗，收到情报唔上，去印尼万隆开会嘅。涉及呢个后期咧，为呢件事引起咧，就曾超科事件嗰、那个警司，因为李周恩来经香港系好高层知道啊嘛。點解會知道呢？點解會情報俾台灣知道呢？台灣嗰個姓周嘅喺機場做加油嘅，就坐第二班機走咗翻台灣。好啦，呢、這個曾超科後期咧引起注意咧，就一路跟佢都未跟到嘅，係共產黨出賣佢噶嘛。曾超科嗰陣時過羅湖，喺羅湖嗰陣時政治部有人每日咧喺政治部度踎噶嘛。看一邊啲人物啦，有名單嘅跟你噶嘛？知道你啲共產黨員喺香港做工作，佢哋知噶嘛？啲地下工作嘅特工，佢哋知噶。有人跟你，有人登記你個名出入，咪及住你跟你咯。有個共產黨特工咧，特登擺低張字條跌低，特登嘅就俾一個政治部嘅夥計咧執咗。嗰叫我唔講正式英文名啦，叫 David 張。執咗，執咗咪話俾老細聽，就係、是、張紙仔咧，就係、是、涉及曾超科嘅消息嚟。咁啊，開快刀查佢，查到真係係啦。咁呢個執到張紙仔呢個夥計咧，就以為升官添。哇！呢次發達啦，升官啦咁。後屘無影無蹤啊，掉咗佢。英國人都幾犀利，冇官升啊，但曾超科照落鑊。咁啊，戒咗佢翻廣州，翻咗去中國咯。嗰時佢係三粒花，但係三粒花嘅屬於副警司級啊，白帽兵。佢未變一個皇冠，但係好高官嘅中國人。佢就係喺半途之後咧，叫做大啲事佢唔做咧。嗰陣時共產黨出賣佢嘅，特登擺張紙仔。呢件事係好秘密嘅。但因為點解我會知咧？以前我跟過政治部大幫咧，而家唔喺香港啦，八幾歲都嚇。就係呢一個執到張紙仔嘅人咧，同埋一齊喺訪訓噶，一齊當差一齊喺訪訓。佢話呢次發達咧，似會升官啦。我唔客氣，冇得升，係嘛？所以咧，你啲人咧，以為幫共產黨做嘢，好過癮。咪點都當你衛生巾嚟嘅大佬，用完你就抌噶啦嘛，因為牙籤啊，乜料原來就抌噶啦嘛，係咪先？所以你真係出賣自己尊嚴，出賣自己靈魂，冇所謂嘅你自己嘅事。咁你劉江華你出賣自己香港同胞喎、啊，大佬，係嘛？你唔 work 噶嘛？你自己而家中國共產黨開明嘅喎、哦，佢哋搞錯曬喎、哦。中國共產黨真係好開明嘅喎、哦，喺國內，即係好多都希望做，希望做好啲。因為如果你維持唔到個黨嘅長治久安噶嘛，仲有佢又老襯噶嘛，共產黨，你好簡單啫喎，你誠信公正咁啊，天下大定噶啦。唔使本钱嘅，你一交代港元冚家一杀无赦，你所有公检法你一定要公正。我哋啱啱贴咗份嘢上去网度，就系我内蒙古翻嚟嘅，就个公检法咧要改变个制度啦。由你个差人拉个人，你个公安拉人翻到差馆，整个过程嘅透明度高，系我十几年前搞噶嘛，搞几耐先搞得喐，帮手有份搞嘅。中国话依法治国，你系提出噶啦，法庭又要透明度高，行文都透明度高。搞到而家先話開始喐，但都起仲要有自己人嘅，到先喐到你冇自，你咪有人支持你做唔到，因為你影響權力啊嘛，過拉要權力，佢無端端拉你翻嚟，或者懷疑涉呢單案翻嚟，佢扣留咗你先啊嘛，佢唔同香港話四十八小時咧就走得啊嘛，咁扣留你明知你冇事，佢唔放你噶，等你屋企人嚟講數咪有水劇咯，嗰度慘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度咪出事咯，你個權力咁大。啊！嗰老百姓又唔識嘢，啲法律又唔清晰，無端端拉曬你翻嚟，咁啊坐喺度唔話俾你咩事，咁你屋企又騰曬雞嘅一家人，咁啊周圍敲門咯，左搭右搭，冇事都變有事噶。佢搞啲嘢出嚟，咁你咪要俾錢咯，佢咪劇水咯。全炸啲中國公安要清場噶嘛，但你清唔曬咁啊，個個都係咁，所以咪要逐步逐步改革咯。正話有咩人問啊？問咩釣魚台問題喎？ 系咁，有个网友都问啦，咁而家大陆里边有个保钓游行啦，咁你点睇呢个事件呢？你认为会唔会变成最咩反共嘅革命？ 咪佢有咩保啫？咪得罪啊！你中国人今日有咩力保啫？有咩保啊？你话啫？阿牛哥话啫，搞保钓，你问佢去到搵咩保？喂，中国冇能力保到钓鱼台啊嘛！今日有咩能力啊？你嗰只咁嘅死人航空母舰，仲要左急右急？我惊钱又唔系你嘅，从乌克兰买翻嚟改装，咁鬼行到半岛都会跪低啦，咪得罪啦。喂，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日本仔已经有航母舰噶嘛，你搵咩保啊？仲有个美国撑腰，呢件事好隐蔽嘅，佢哋都傻傻地嘅。日本唔想咁做嘅，嗱，我哋都有几个疑点，我谂咗之后先谂得通。第一，日本仔佢唔想咁做嘅。但你嗰啲又系嗰啲咁嘅黨爭啊嘛，佢哋嗰政黨嘅鬥爭啊嘛，所以呢幾年咧，啲架仔做幾個月就落台嘅。你記唔記得啲首相啊？佢日本首相成日換噶嘛？點解咧？係排隊落台有得分噶嘛？佢哋嗱，譬如我做過三個月首相，我落台咧，我離開之後咧，我都叫離任首相，有好多福利噶嘛。事後啊。享有首相的待遇，享有秘书，享有司机，还有很多粮食的。好了，大家政党轮流玩了。很贵的，他一年四季的首相是内定的。你不要当真的，这些又是穿老细柜桶。个个在这里找老细，找个社会老衬。轮流做几个月，搞你出来，轮到你我做。那么下来又离任首相。很多福利的嘛，现在你曾荫权那些扑街董建华搞出来的。离任特首都整个办事处办你老母啦，你议员要提出取消啦，离开就离开啦，打林家欣烧鸡前送你走啊！你老母仲整个办事处踎喺度，将香港人俾钱噶嘛，系嘛？香港又唔系国家城市嚟噶嘛，查人粮人去又查粮噶啦嘛，佢呢就咁搞出嚟嘅。中国今日冇能力去保钓嘅，但你唔使担心、啊，你惊我保钓走咗啊？你嗰钓鱼台走咗咩？今天为这件事带一些东西给大家网友欣赏，就是关于我们的版图问题。在历史上哪有法律的，我有权有势有兵马，我的地盘就是我的，整个日本打你回去还可以，是吧？我整个南沙群打埋你越南回去还可以，如果我有权势的时间，中国人做过的啦，给大家看我们的版图大到。你未見過Amanda 呢個羊皮紙嚟嘅，俾大家網友分享啊！呢個羊皮嘅地圖嚇，近呢條繩都靚過人嚇。我哋中國人嘅版圖，隨時可以攞翻咁大噶嘛？你要攞有排攞嘅喎，雄霸到歐洲啊，大佬！你真係講少啊！你拎俾佢睇啊！你拎俾佢睇嗱，讀出嚟啊！讀出嚟俾佢睇啊！羊皮嚟嘅呢块蒙古帝国疆域图啊， 要读啲地方名啊？ 唔使，你读唔掂噶啦，四大项系嘛？ 嗯， 成个苏联北印度、欧洲系嘛？四大项，窝阔台项、察合台项，系嘛？伊朗项、钦察项，四大项噶嘛？落印度嗰個鐵木魚行嘅，唔係呢四大行嘅。嗱，呢個我哋中國嘅牛皮地圖。你如果要攞疆土，可以攞翻曬噶。喂，以前都係中國地方啊嘛，係咪攞翻曬啊？好啦，咁啊，你講架仔咧，就啲天意嘅。所以大家中國人咧就唔使嬲嘅。佢走唔喐噶嘛，你嗰個島，冇話佢乜都冇啦。但你要俾份召會。因為你要諒解架仔而家執政黨咧，佢聽出年夠期啊嘛個租約。如果佢政府買咗仲好嘅，你買咗你中國仲有咧，唔該你揾嘢攔好佢。大家整個召會咧，呢個係未解決嘅爭論嘅，咁就收工噶啦。留待解決中。但你唔同我簽份嘢咧，我一個擺個召會喺聯合國咧，我唔承認呢個任何嘅行為。通知個國際法庭，呢度係糾紛嘅。我隨時有籌碼，咪隨時攞你咯。你走咗去咩？我冇承認過你噶嘛，係咪先？佢走咗去啊？ 但日本咧都係好運嘅，涉及蒙古啊嘅國運，應該呢班架仔咧一早冇咗啦國家，俾個皇帝金牌領戰你哋睇下，大家可以欣賞。鐵木呢個係白斯巴文嚟嘅，唔係而家嘅蒙文，係最原始嘅蒙古文。呢、這個皇帝嘅令牌咧，得一個嘅啫，而家揾到出嚟，即係話喺歷史上到而家係呢得呢個令牌揾到嘅，係元朝出嘅令牌，皇帝令牌。你揸住個令牌咧，就不得了啊！即係代表皇帝喺度，你個任意妄為嘅。是得这个出来，这个是仿造的，他出土都是黄金的，得这个令牌。当年呢架仔真的有运，正说这个白斯巴文设计这个文字，这个国师是救了日本的嘛。元朝起三次兵打他日本，三次计过晒数，个海洋天气、水流、季节、人强马壮，话船兼利甲，啲船好靓啊！设计到元朝，次次去到咧都俾啲风咧系吹翻转头，好奇怪。所以日本后期咧整个神风敢死队咧，就系、是、因呢个历史嚟起出嚟嘅。神风敢死队你听过啦、嗯，就系、是、当年佢哋靠阵风咧系吹翻转头噶嘛，元朝啲大兵。咁啊，後屘班巴咧就落命令咧，話俾元朝皇帝聽，日本天皇全國落咗個命令，所有嘅日本人一齊念嗰本《護國龍王波野經》啊，《護國龍王大波野經》，全國一齊念。咁呢本《護國龍波野經》咧，就當年啊空海大師帶過去咩唐朝。即係呢個真係又真係好神怪啦！即係事實，佢又真係咁巧，世間嘢都好多不可思議。咁啊，元朝打唔到，如果打到佢架仔收佢功啦，做好幾次兩隊牙手牙腳啫。但嘢都俾意見你哋中國政府啦，呢啲仗唔打得咁啊！目前我哋實力唔夠，幾時打得咧？你發明咗，你而家你美國嗰啲第七艦隊好犀利噶嘛？唔簡單噶，大佬，佢24小時內佢嘅分佈咧係可以保證幾個鐘頭咧去到嗰個目的地噶嘛，所以佢喺世界嘅佈局啊。好啦，如果我哋中國人咧有一個方法嘅，你用一啲儀器或者藥水一掂嗰只戰艦，跟住一落個海咧，即刻去四周圍結冰嘅，冚家產唔行得噶啦，咪成個戰艦停喺度咯，將啲海水啊去到嗰度又結咗冰。可以做到的，你而家你攞個杯攞杯水嚟，你幾秒鐘可以變冰噶嘛？你識唔識啊？ 我有睇嗰個實驗學家，好似有鹽。 係啊，你可以擴大個原理啊，仲有其他方法變冰噶嘛？咁樣令到佢方圓嗰只戰艦周圍嗰幾廿公尺，唔加上變咗成嚿冰，咪鎖住佢成隻船咪行唔到咯？到我哋有呢個技能咧，就可以同美國打啦。好啦，第一種，第二種咧，你要干擾到佢嗰、那個用個電池嘅系統咧，干擾到日本嗰個 IT 系統，嗰、那個、電池系統，佢啱啱靠嗰啲人電子指揮噶嘛，你令佢全部 down 曬，咁你咪收工咯，架仔美國佬，因為而家你唔係日本仔事噶嘛，成當嘢係美國佬搞出嚟噶嘛，佢又搞屎棍，你搞到菲律賓仔撲出嚟噶嘛，即係你唔好中招。是吧，所以你中招呢就益咗美國佬㗎嘛。佢啲搞屎棍嚟㗎嘛。佢搞到越南啊、印度啊、古靈精怪周圍搞㗎。你有你菲律賓仔憑乜嘢跳出嚟咁惡啫，就你美國佬搞屎棍㗎嘛。但我哋而家唔夠美國打㗎嘛。因為點解呢，你嗰班官又唔敢同美國吵喎。個個冚家產貪官污吏，啲仔女喺美國。個個喺美國有啲户口嘅。姨媽姑姐開户口啊，行埋啲錢喺美國，咁美國揸住曬你扎人嘅名單噶嘛，一掟出嚟咯，就冚家產，中國共產黨咪冚家產，嗰個咪政治危機咯， 冚家產一至成一月幾千個高降嘅都有個户口喺美國，冚家產美金嘅，咁你唔撲街？所以你中國如果你要好咧，你要落特赦令噶嘛。凡以前呢啲咁嘅貪官，你將你嘅家財褪翻出嚟咧，就過案不咎啦。所以當年香港要落特赦令噶嘛，港督麥理浩啱啱話 ICAC 成立之後都要落特赦令噶嘛。你一條龍貪污，你唔落特赦令唔得噶。咁你識貪污嗰啲都係人才嚟噶，你殺之不盡，哦過案不咎，重新各就各位再做嘢，調曬你班人翻出去新疆啊、西藏啊幫手，呢啲咁嘅官咪即係開發大洗筆咯，你嘅家財騰翻曬出嚟，過案不咎，如果唔係咧就分批殺你班人家產，啊一定要咁樣做噶嘛。好啦，正話講咧就話嗱，第一你要有呢個發明。凝結嗰啲戰艦停喺度。第二咧，你有干擾佢嘅電子系統嘅技術，令佢唔 work 嘅，係嘛？一定要有嘅，你唔可以對攻嘅，對攻兩敗俱傷嘅。咁佢，但美國好多弱點噶嘛，美國好多弱點噶，呢、這個又唔講啦，即係你令佢好頭痕噶，你一定要燒佢後冷噶嘛，美國。所以當年俄羅斯犀利噶嘛。因為古巴係要喺古巴起嗰個導彈系統嘛，所以佢先至製造咗金乃迪咧，要同俄羅斯扎馬咁滯噶嘛。而家我哋嗰個照樣主板噶，屌你咪好撚串。而家佢南美洲幾個國家同佢哋美國唔啱噶嘛，我咪靜雞雞嗰度整幾個冚家產炮台咯，同佢美國都唔啱噶。你而家你小布殊見到巴西總統要叫大哥啊，大佬。在公眾場所，哎，大哥你好嘛，咁啊，你打翻電視睇下，咪你去後欄嚟噶嘛，全部嗰度，而家佢走嚟亞洲搞搞震啊嘛，你咪走翻身邊搞搞震咯，射佢咩啫，係咪先？但你架仔咧就唔使同佢嘈噶，你喂嗱，老實講啊，我啊抗戰時候我唔係呢個年紀啦，其實嗰場仗我哋唔輸俾日本噶嘛。你一話俾家姐聽，嗱，你唔好喐個僆仔，你有幾個掣咧？佢有七個掣嘅。嗱，我是但撳你兩個咧，你提早地震嘅日本，起碼冧一半。點佢驚啦，大佬？你啲冇咁嘅人才，喂，你唔使公開講喎，你靜雞雞話俾約個天王。嗱，僆仔，你哋周圍咧有七個掣，有七個死穴，我撳落咧，你係自己冚家產提早地震，收你工。咁啊，家姐都唔敢搞嘢啦，嘈使乜同佢嘈啫？你釣魚台走唔到噶嘛？除非你攞個釣魚台啊，哇喺度兇勾嗌保釣，保釣運動跟住冚家產搶啲勞力士啊咁咯，係咪？你自己未打到家姐啊，打到自己人咯，打自己人先嘛，所以好冇質素啊嘛。咁你香港點話中國點搞民主啫？係咪啊？下一 part 繼續，有個電話。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 Mike， 今天带了这首歌 Headliner 送给大家。 不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的新闻发生各种压韵，歌声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的歌秘禁，不是秘闻，用 rap 将真相秘训。 这首歌主要大概是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的时候入面，我会去 rap 一些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係譬如係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係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真嘅真話啦。 Rapper rap 盡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題 ，Rapper rap 出真藝，肯 rap 真相越見珍貴。太多 rapper 標榜自己 rap 行新貴，但 headliner rapper 只會諷刺是弊。 咁呢幾句咧，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就因為表達咗成隻歌，我哋點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個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壇入邊啦，即系 rap 嘅圈入邊啦，好多人好標榜自己係一個rapper 乜 rapper 乜，我點樣叻，點樣勁，或者點樣點樣。但重點係佢哋歌入邊，我感受唔到嗰種真啊！即感受唔到嗰種真説話同埋嗰種嘅感覺，變咗嗰隻歌係好冇靈魂嘅一隻歌咯。 H E A D L I N E R， 堅持做 rap 係要 rap 出真話。R E A L I A P P E R， 堅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H E A D L I N E R， 堅持做 rap 係要 rap 出真話。R E A L I A P P E R， rapper 要 rap 出真話。 成日都話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講真話啦，真你唱真説話嘅時候就係、是、一個真嘅 rapper。咁呢幾句歌詞我自己都覺得幾重要啊！呢只歌入邊。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好啊，阿 Manda 嗰个电话网友有咩打电话入嚟问？电话几多号啊？ 电话系28927889。 28927889。你哋网友有问题嘅，打电话嚟呢个风烟节目。好啊，而家咧我就你未问我啲嘢之后咧，我讲一讲，要补充一啲常识俾网友听嘅。上次教大家拍脚嗰个保健方法咧，非常好。我亦都讲咗咧，就系希望你大家网友揾到宇宙同你自己嘅人体嗰个震荡，嗰、那个系你自己嘅密码嚟嘅，人哋唔用得嘅。所以你拍嘅舒服嗰下咧，话几多下个时间速度咧，系你自己用，你唔可以教人。好啦，咁既然间唔知咁神秘，我哋点样摸索呢？因为我见咁多人踊跃咧，我再讲。如果我见到冇咩人踊跃学咧，我又唔讲嘅。咁你都冇心机学嘢，我又保留啲唔讲。咁但你乱咁拍都有效嘅，但系功效梗系冇咁好啦。但一见好多人咧都有病啊，又咁有啲人都几热心学嘢，系嘛？咁啊，有啲人讚賞啦，咁有啲人讚賞就話有啲網就話啊，啲友啊盲目崇拜我，使乜你崇拜我？即係大吉利是，即係咪大口氣啦？係嘛？我當年我師兄第一個香港大學去加拿大留學翻嚟做咗和尚，撞到我師傅揾到自己揾嘅嘢跟佢，跟咗佢十年之後有一日有一年咧，阿郭光耀有啲國際會議同我師傅講，喂借你個徒弟用半年得唔得？大庭廣眾啊！好客氣嘅國光，香港嘅佛教會長，喂阿老和尚借你個弟子幫我手半年得唔得？你知我師傅點講啊？呢件垃圾啊，快啲拎走啊！哇！呢件垃圾你都中意啊？快啲拎扯！當住我師兄講啊，大佬，我師兄耷低頭唔敢駁嘴。一個大學生，香港大學畢業，喺加拿大讀完碩士翻嚟，喺政府度做官。撞到我師，撞到你個和尚，抌低曬富貴榮華，跟你出家十年冚家產，大庭廣眾，人哋話請我去幫手做翻譯啊嘛，佢英文好啊嘛，大庭廣眾，哇！呢件垃圾你都中意啊，你快啲拎扯。即係喺我哋嗰個層次嘅人咧，係唔需要你啲人讚賞噶，你唔好讚我添啊，大佬，你有咩資格讚我啫？你凭咩资格赞我先？你知道我啲功夫去到边度先？你都唔系玩我嗰科，我摆几个棋局喺度，你都破唔到。嗱，而家嗰个棋局啊，26步杀到棋咧，唔系26步摸光珠咧，我嗰个国际棋局咧有100,000蚊奖金添，你摸俾我睇下。早年话你哋8步捉到有50,000蚊，到而家冇人攞到噶嘛？我摆啲问题出嚟，冇人答到嘛？因为香港人才好低嘅啫嘛，都唔系嗰科嘅，搵两餐饭食都搵唔掂。为咗揾多两个钱，仲要出埋灵魂、出埋尊严噶嘛，出埋擦鞋噶嘛，要真系点人嗰班友咧，唔识字嘅，有病嘅坐凉椅嚟投你出嚟叫票王，我咁啊人都会癫啦。一啲咧就hold住有啲年轻人个冇 EQ 嘅 ，EQ 低嘅人走嚟选自己嘅，咁你叻叻极都有限啦。香港议员唯一个叫做有吉屎嘅，而家阿梁国雄。我同梁国雄冇来往噶，喂佢真系明货真价实啊！大佬，我班拥趸我咪拥趸咯，佢冇煽情嘅，又冇叫你啲人投我票，系嘛？唔使嗌咩，唔使剩，咁我行出嚟，咁你中意选我咪选我咯。所以呢个叫有吉屎嘅人，即系要打，即系有吉屎嘅人，系咪先？你其他啲冚家产，特别土共啊，仲扑街啦！阿婆都唔知道投边个，喂呢啲咁嘅行为咧系影响中国政府噶，所以呢间中联办呢班家产呢档嘢要收工嘅，佢唔会喺公众场所出现中联办啲官最好，你俾间港澳办咧啲政府嘅人员咧嚟香港驻扎， 中聯辦你要掟翻去深圳。佢做完工作啊嘛，你講個工位，你知我黨部喺香港唔敢指手畫腳，搞埋啲咁嘅蛇蟲鼠蟻嘅古靈精怪動作，佢都唔佢當香港人傻噶嘛？你一搞埋弱黨，搞到錢，搞到人唔光彩，係咪先？冚家產搞到個人走嚟做咗你民建聯二十年嘅副主席，連國連嗰支五星旗係乜嘢都未識嘅，咁啊叫人搞外國啦！我你老母啦我，系嘛？呢啲成个香港咧，回归后咧就系、是、中联版新华社呢班人家搞出嚟噶嘛。嗱，我嗰张天眼明灯咧就运作紧嘅，不就唔卖报纸出嚟搞。我已经有队人运作紧噶啦，作过害呢啲冚家铲，你哋啲网友帮手，有边啲左仔议员、土共议员、民主党议员，逢系有啲咁嘅政府官员议员咧，你啊俾料我又得。我同你害呢班吴家产，尤其是中联版啲干部作过害佢。喂，正话你个网友话问咩话？问仲眼当几时收工啊？ 系问中共政权几时会完结啊？ 我唔希望佢完结。喺呢个时间咧，喺中国而家呢个咁嘅个经济同埋个贫富咁悬殊咧，嗰、那个因为佢文化大革命嗰种毒素咧未清嘅。你大家睇到噶，我公道讲啊！你边个一震我墙啫？少少嘢通街抢嘢，通街剩噶嘛？啲人系咁得，嗰个质素咁曳噶嘛？你真系要管治嗰个社会。咁啊，我一定要杀嗰扎咁嘅贪污污吏干部噶嘛？佢为党规，为咗又违反国家法律噶，点解唔杀啊？有啲拎去打靶啦。所以你人话我反共，我梗系反共啦。我是反对这些吴家产害共产党的人嘛。共产党有一帮好人的，我不是讲笑的，你们识不到的。喂，那我没理由反对这些坏共产党员的，我没理由支持这些坏的共产党员的。他自己共产党都不容许这些人啦。是吗？违反党纪，违反国法，他自己都不容许的。为什么我不反呢？我当然帮手反这帮扑街的嘛。一旦你话喂要中国嘅政权咧，要话唔存在或者有影响有危险嘅咧，呢个我唔赞成嘅。喂，大佬四面楚歌噶嘛，中国俄罗斯一信唔过嘅，你知唔知啊？我唔惊美国，我惊俄罗斯。反为即系如果我喺政治上睇，隔篱左右我系惊俄罗斯，因为佢有五家产好多秘密架撑嘛，又喺我哋隔篱啊嘛。他不讲的，俄罗斯的架撑我自己知道嘛。他是以前狼哥呢，说明七十年代是说明呢将你中国恢复回原始时代的嘛。个计划知不知道很大镬的，他做得到的嘛。美国佬山上水那些人鬼佬怕死的嘛，怕肉痛的嘛。你掹牙一起揽住死，美国佬不跟你搏的嘛。但俄罗斯不同嘛，在我身边嘛。所以呢就说喂，我们只要因为中国政府咧系改革紧，都得嗰几十年，你清佢俾方法佢，诚信公正咪得咯？叫你中国坚持，要求你诚信公正，要求你遵行执行宪法。如果我哋嘅报纸、我哋嘅电视台，你中国都未曾喺大陆睇唔到嘅时间，你唔好走嚟搞国民教育，我哋搞公民教育咧就够啦。在公民教育下面呢还有科是国民教育的嘛。对国家的认知，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你老母你董建华梁锦松两个吴家产不知道是美国间谍来的嘛。一上场取消了中国历史嘛。没有那科读的嘛，中国现在。你历史可以忘记的吗？每个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忘记历史呢？历史一定要真实的嘛，错与坏都是历史来的嘛。我哋可以再嗰个错嘅错误政策咧，我哋可以检讨，继续去前进噶嘛，系嘛？嗱，我琴晚咧就好过瘾嘅，将嗰首国歌咧就改咗几句说话，就话起来起来，呢个系佢毒害呢个中华民族嘅人们，呢班共产党啊嗌自己啊，啊，佢毒害中华民族嘅人们。前进前进钱啊，唔讲前进，钱进钱进。佢冚家铲个刮水噶嘛，整本中国模式都知道你千百万啊嘛。 上次提过噶，你政府要跟噶，你未有 instruction 去出本嘢嚟，点你会支钱啫？要去 ICAC 开花佬啦，你议员就去投诉啦，攞佢嗰套成套嘢出嚟睇啦。我哋支持中国政府好嘅官员去对抗呢啲坏嘅势力，因为佢嗰个坏势力好大嘅，系文革大革命留低嘅。在文革时代出世的人现在三十几四十岁四十零岁当权个基因是很坏的。好了十零岁做红卫兵那班人到现在都还是六十岁的嘛又是扑街的嘛几代清洗不到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毒素那种斗争思想是不是特别你香港留低睇班维园阿伯没理由可以讲的。但你一堅持有耐性提醒他現在社會不 work 的嘛那麼 open 是吧你那種東西要收工的嘛你一定要跟世界接軌的嘛在我在那個價值上還有哪個問題 是也有人問、你怎樣看香港的經濟呢關於股票和樓市那方面 危險的如果他美國的政策他現在一路一路裝你很多彈弓的他們已經共產黨已經入了局的嘛依賴了他們很多的所以如果中國共產黨要精的話即刻將那些債券換馬賣了債券即刻賣了那些、實業你買美國商業大廈都可以的收租咯或者買美國商業大廈在美國周圍買咯漂亮的位置就買咯或者將那些錢賣了美國債券就買德國那些城大城市 的大廈咯我點解要同你揸住張紙啫？係咪先？當年佢嗰啲買債券股、年青界啲基金批俾你，你中國嗰扎金融官員咧食元寶蠟燭啊嘛，即係有人貪污，咪點會買啲無厘頭黑石基金啫？你梁錦松搭路都收筆錢啦，應該係咪啊？所以佢哋個個傻噶。你而家你將啲債券賣曬咧，就全部存喺美國買大廈，紐約城市有靚嘅商業大廈買曬嚟收租咯。系嘛？掟个炸弹落你可以养鱼，好过揸住张废纸啊，大佬！但佢美国佬啊，五波啦。如果佢厉害咧，因为而家佢呢个财呢、這个美国呢个财政司系垃圾嚟噶嘛？呢、這个帕兰哈教书佬嚟啫嘛，识乜差嘅啫？佢冇喺个课堂讲理论就得，即系任志刚之流嘅啫嘛。即系而家呢咁嘅金融管理局，你老母你真系陈德嗱姓陈呢个冚家铲做社工啊，识乜差嘢啊？我挑戰過他們，我你一人拿五千元，星期四開工，看誰投資快賺錢，實贏你，是不是？他懂什麼經濟？他們不懂事的嘛。但美國有一招很陰招的，但他行險著，他去到2015年，他睡醒覺的銀紙貶值九成都可以。現在我賺成十幾萬億債，我貶值就不用還債，還好少。印尼試過貶值都害了我們英國佬的奇德專員下台了。那個怡和大班當年真的印尼投資睡醒覺立刻貶值，吳家產貶值一大半，那就收工了，立刻下台了。現在美國可以玩這招的，睡醒覺美金一貶貶值剩下一毫子，那你吹嗎？國債那麼多債，你就剩下一毫子而已，就是你一次收數而已。他可以玩這招的，他們可以玩到這招出神入化的，所以你這些友仔你不夠地搞的嘛。香港經濟很簡單嘅啫，你今日我嚟之前一問我話你嗰個新界嗰個話擴大東北，呢、這個好古怪嘅，都要同啲年輕人講。其實我唔應該講人哋嘅，即係但係有啲年輕人咧俾人搬上台咯，都要同大家傾下呢啲嘢咯。當年英國人喺香港發展屯門、發展沙田、發展大埔、發展元朗、上水咁多衛星城市。收好多土地噶嘛，有冇人嘈啫？有冇啊？个欢迎佢嚟收啊，惊死你唔嚟收噶喎！哇，听见话入咗蓝图就嚟收啦，开心嘅个都。咁点解而家你班香港政府唔用呢套方法咧？冚家净系搞个菜园村咧，就咁搞个家嘈屋闭咧，咁咪要检讨啊！但菜园村部好多阴谋噶喎，增量到咁犀利。佢條線拉尾一啲都唔制嘅，就係當日我冇份買啊嘛，我知得遲嗰陣時我去買都貴啦。有間大地產公司個太子都執咗1億元賠錢， 而家好扑街噶嘛，香港啲人泄漏机密，条线拉去边度？官地嗰度都唔行，特登行去有个村嘅侧边唔行，条轨条路轨行去有条村嘅，而歪啲都唔制。咁啊，过嗰度买定啲地，到收地嗰时咧，嗰啲婆婆都好开心噶啦，补咁多钱有屋赔俾你咩成？好啦，有班盲嚟啦，买迟咗啊嘛，有啲公司好买迟咗，我都收到消息叫我买噶，但我太迟啦，嗰时地价贵啦嘛。咁好啦，最迟买嗰批，咁咪赔得唔理想咯，即系连赚一少。咁嗰班唔家产啊，急埋就点阿婆啦，点俾个婆仔出嚟搞抗争啦。嗱，唔使惊阿婆婆，我哋俾咗笔钱你先。再同你爭取多，起碼賠多兩三倍嘅，咁實際噶。有人同我出頭喎，大佬有律師有成係咪先？佢咪等你去搞咯，嘈咯，去抗議咯，你咪車佢出去抗議咯。抗議之後咧，跟住就打電話俾啲咁嘅環保組織啦，呢啲僆仔啦，呢啲係一嚿飯嘅啫嘛，一腔熱血。喂，屌你唔當啲阿婆仔啊？啊，有人收地喎，唔公義喎。即好似你哋呢啲咁，咪去咯，知唔知啊？ 明白。 咁又撑撑一轮咯，咁阿 Sir 咪赔多啲咯，中晒招噶。冚家铲啲话保护雀仔啊，保护乜又话保护物，保你老母啦，饭都冇食啊，你老母个社会唔发展，有抗议嗰样，抗议嗰样，你老母你识乜捻嘢啊？抗议。保护米报雀仔，你老母你香港将嗰啲雀仔搬，佢自己会飞噶嘛？你咪整个蒲台岛啊，嗰啲荒岛啊，整啲嘢布置喺度，雀仔咪飞晒嗰度咯。个社会要发展噶嘛？呢啲唔加产环保恶霸，有集仲扑街。啲环保恶霸咧搞一样嘢咧，阻住你啲公司发展咧，你要请翻佢嗰啲唔加产又拉楞嘅顾问公司咧，俾钱去做环评咧，你先至过到个探平岭噶嘛？好黑暗噶嘛，佢都合法貪污嚟噶嘛，你唔幫襯我啲公司咧，我就走去搞你噶嘛，知唔知啊？嗰啲而家叫綠色惡霸，唔好中招啊，係嘛？保你老母啦，保飯都冇食啊，搞得兩搞，係咪先？你識乜差嘢啊？保係嘛？即係等於你去保釣，你揾咩差嘢保啊？揾咩價差保啊？保條毛啊？人哋俾你卖，你先卖到岸啫嘛！呢一镬你再出海啊，架仔呢一镬未必俾你卖到去添啊嘛，啱唔啱啊？系咪先？点会俾你卖到去啫？呢啲搞错晒噶！你个大东北要发展，但梁振英又叻唔切，都未做到嘢出嚟又大锣大鼓讲啦。喂，我哋应承过人哋支持啊，俾咗钱啊，你都网友仲问我有冇俾人俾钱啊？我哋冇大锣大鼓啊，大佬。一选到已经叫个秘书寄支票出去。王毓敏搞咁多年嘅生日会，我哋有冇大锣大鼓嘅？我哋帮人做工作，佢话唔讲噶嘛。你谂唔谂？梁振英唔系啲嘢未做到啊讲，你做咗出嚟成功咗，你唔讲到人知噶嘛？你咪叻唔切咯？呢个系咪漏口？呢啲冚家铲挖口仔靠把口嚟揾食嘅啫嘛，即系娱乐圈嗰啲人一样。即系评论员一样，嗰记者佬啊，吴家产嗰啲讲，即系嗰啲屌你开台讲嘢，班吴家产一样，靠把口嚟揾食嘅啫嘛，乱咁吹水，乱差五噏，佢有差料咩？喂，我去到呢次内蒙古啊，点解共产党都惊咗啦？得闲叫你老豆摆翻上网啦，我表演把扇术，跟住单脚企喺度咧，踎低一只脚，再起翻身嘅，哇！啲共产党鼓掌，我今年68岁细佬，你要做俾我睇，啲干部做唔到啦。我拿把扇表完就单脚踎低，单脚落咗，单脚慢慢上翻嘛。我喺内蒙古表演咩咧？个阵场啊，大佬走码头，啲共产党你唔俾功夫睇点得？系咪啊？所以搞错晒噶。我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我喺报纸都讲过噶。大佬，你而家你嗰个社会，但佢要开放嗰啲传媒舆论监督，要开放啲人大代表咧，系真系要俾市民。参选嘅监察你政府嘅，你老母你无端端香港整扎人大代表啊，代表我香港人代你老母咩？嗰时俾你代表我啫，我冇揾头你票，即系你唔好搞啲黑箱作业，收捻你工仲得啦，共产党，你估你好捻班闭啊？我正话讲咗出嚟俾你听啦，几多招嘢，架仔都要谂好提早引佢地震啊，都仲得啊，七个死月噶嘛，佢哋你知咩？ 你中国都有死穴噶嘛，好多死穴噶嘛，中国你话你真系共产八辈啊，共产党千秋万世啊，系嘛？好多死穴噶嘛，而家冇个国家恶噶，而家真系噶，唔系讲笑啊！你话唔好话推理政权，我搞残你嗰城市啊，话如果借火啦，你有冇你种中年版咧？吴家产垃圾阻滞，你冇香港作威作福添啊？啱啱先，你有冇行出街摆副个兜心打你个吴家产一齐翻差馆吹啊？上级咪罚钱一齐，屌你！你系做官啦，冇得捞，我啊老百姓一个，系咪先？揾条八婆撞撞你，嗌非礼话喐你啦，啱唔啱先？你再串啲，点啊撞撞有班人摆啲 K 仔喺你个袋度啊？你冇嗌条鬼仔拉你个吴家产啊？你做官系点啊？共产党系点啊？你放蛇咬我啊？系咪先？嗰、那个鬼仔唔知噶嘛？我嗌下边啲人想撞你，抌几包 K 仔你个袋。收埋线人钱，我谂乜踢你斗啊！你共产党点啊？你咪上曲打官司俾我睇，害你啊！我几多方法啊？你再串啲，屌咧！我开你车尾箱，摆几磅胡椒粉都仲得啊！啲法官会唔会信有人俾几十万害你啊？梗唔信啦！我摆几廿万白粉你架车度，你共产党点样样啊？我好多计害你噶嘛，杀人啱啱先，但我哋唔做咁解啫嘛。你打官司打甩咩？你咪打俾我听咯！有冇作威作福大摇大摆？有两个钱，你吴家产你左仔土共办紧晒嘢，随意害你个吴家产啊，系咪啊？我使我做啊？你咪上曲打官司啦，手几磅胡椒粉出嚟。我哋好多方法杀人噶嘛，但系即系个社会咧，即系你唔系去到话咪咁扑街咧，我唔杀你嘅。我哋由六十年代杀人噶啦嘛，喺香港。在亞洲我哋都係啦，喂大佬你睇我他上上場，全部嗰啲毒販銷聲匿跡噶嘛，泰國由他上一上場，我哋嗰啲人幫手殺曬噶嘛，非要上法庭噶嘛，我哋喺泰國嗰時叫佢哋，你唔好上法庭啦，嘥時間，影曬你，俾個錄像帶你睇，嗱僆仔係咪抵死先？你一個孭曬，抑或你嘅姨媽姑姐成個家族孭曬？你而家講。有冇身后事讲？有冇要交代我哋做？咁收你工噶啦，所以佢他上喺泰国时冇晒毒品噶嘛。不同你讲咁多嘢啫，系咪？最后你最紧自己唔好杀错人。所以你共产党冇恶噶嘛，喺我哋面前恶咩啊？你翻入你大陆，吴家产你拉群结队砌人山猪肉屈人啊，你恶啫。咪单人匹马只抽啊打赢你。讲计仔你又唔够我犀利，吓、啊！你最好喺街撞到我，你系中年版伙计，我兜心打你个吴家产啊！睇下边个惊啊！一齐上法庭，系咪先？所以你唔喺香港扮嘢，你又鬼鬼祟祟匿埋，唔好出嚟献世。香港政府搞活动，所有啲咁嘅时日啊、节日，你出嚟替死咩？特首揸庄，民政主任揸庄搞活动，你老母企喺身边，系咪啊？冇大冇细，你冇蛇虫鼠蚁鬼鬼祟祟博影相，你破坏咗个香港管治权威噶嘛？嗰啲官你知唔知啊？好大镬噶嘛？佢哋搞错晒噶嘛？所以呢个世界咧就话呢啲人咧，全部你梁先生嗰啲又冇吉事，曾荫权咧成个奴才，你都冇同香港人讲说话。系嘛？你拿咗套國民教育，你同你嗰啲人睇完之後，你要同老細講呢啲嘢唔搞得噶嘛？你曾蔭權嗰啲冚家產，你一上場個爵士位唔丟啊，知道信唔過噶啦嘛？係咪啊？仲有邊個問題？ 係，咁有網友問啦，咁最近呢個水貨客嘅問題啦。 誒，水貨客嗰啲唔理噶啦，嗰啲好濕碎啫，唔關我哋事啊！水貨嗰啲垃圾嘢嚟嘅，係咪？佢可以生存有空間，啲政府要政府識處理噶嘛？即系你咪整个线俾佢咯，你哋走去边度地方，系咪先？即系佢升哥识处理噶嘛？仲有啲咩有冇人打电话嚟啊？ 暂时未有。但有另一位网友咧，佢就问你点睇薄熙来呢件事件咧？ 薄熙来佢哋嗰啲狗咬狗骨噶嘛，香中国成日有啦，有明有暗噶嘛。最重要咧就话有个背景嘅。他们俗语呢当年他们那班年仔的时候就是讲他们少年时代啦，薄熙来啊杨尚昆的仔啊邓小平的仔啊陈文的仔啊那些叫大院，他们住在大院的时候一起玩的。 咁薄熙来系大哥嚟嘅，做大哥嘅，一个入班做红卫兵噶嘛，拗断咗老豆几条平骨噶嘛，所以最爱系佢嘅。好啦，而家搞搞下咧，咁加上呢个习近平嗰啲爬咗喺头，好多人佢条气咪唔顺咯。你明唔明啊？即系觉得佢自己咁有才华、咁有能力，点解会缩咗水咧？系咪啊？咁咪想出位咯。咁佢因为佢家父咧系喺以前咧系成立过一支军队噶嘛，喺云南嗰度系左派王嘅嗰个系派系嚟嘅。佢爸爸搏一搏，即系向中国嗰个左王咧，邓立群嗰啲都系跟佢老豆噶。但中国政治咧系好残忍嘅。即是最好是不掂，我中国个都不埋堆的，他们吹我不涨的，我搞农民教育没人反对，台湾国民党做政府又不会反对我，郭先生你共产党当权你又不会反对我，我搞农民教育嘛，教农民怎样会生存嘛，搞下一代教育嘛，你说搞我就搞，我只是傍水给你方法，你我不掂你的政治又不来往，做完事而是走得，尤其是国内那些斗争很残忍的，他们没有人性的。好像你的李旺洋这个很多背景的，他通知你会访问的嘛，香港传媒访问完才出事，跟着呢你怎知道他们不是那个争权呢，我二把手想坐一把手的位置，我就制造一些出来，我就坐你的位置，或者我有两个人争那个官位嘛，整些事件出来，那你就坐你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要杀人，做官要殺人，怎會殺到個人吊吊揈啊？我揾啲監房啲同犯嚼死了得啦，嚼冧你都得啦，當打交係咪啊？揾啲監犯打交失足啊，跌死咗咪跌死咗咯，係嘛？即係唔需要做到咁肉酸噶嘛。啊，仲幾耐時間？仲兩分鐘。好啦，咁啊就係講少少好簡單嘅。嗰、那個醫術咧係好神奇嘅，大家即係。如果有学医的人呢，你要知道同一张药方医一个病人，一个大的名医开那张药方医了一个病人不好，但你知道一天呢，这个病人呢去喝酒去出一个喜宴，撞到我刚刚毕业的医生满了诗的，他跟他说的啊身体不舒服成日都没，那天看到我开张方给你，我过几天发给你了，哇！佢翻去去咗一个礼拜，谂咗成个礼拜，斗咗成个礼拜，斗咗张药方出嚟，就 fax 俾呢个病人。个病人睇，咦，咪同我嗰个名医一样，完全一样喎，张药方。但佢照执，既然间一样都照执啦，佢开到嚟揦住张药方去执药，系好咗嘅。个医术系好奇怪。即是他有个心去医人，大家同开张方呢他灵的，即是你有个心的，他开张方那段时间这个新仔医生呢，他有个愿望在这里，希望医到这个人的心很强，所以他在这里搜索敷墙抖张药方出来，希望他好，那就好了。但你那些这样的有名望医生呢，有经验嘛，我求其开出来收你钱是不灵的，所以大家的醫術很重要。同埋就係話好多網友打俾 email 我問啲醫學咧，我多數唔答嘅，因為我唔知道你個患者病因啊嘛。我點可以亂咁答咧？好嘛，多謝大家，下次繼續。 多謝曬，多 謝。拜拜。 香港人網咁講字好聽，我係 JJ 假曉晨。